百兆公宽带，十 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3月21号，农历二月初五，星期三。今天早上的天气为多云见晴，气温-2到4度，偏北风1-2级。今天中午多云，气温4到8度，西南风2-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环线车流逐渐上升，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南段、西二环南段以及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各位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2018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繁星戏剧村开启深度合作，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文艺广播冠名繁星戏剧村1、2剧场。 有、 我们文艺广播还冠名了、 那是大气。 哎呀，好，更有主持人版的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紧张排练即将上演，强强联手掀起艺术风潮，全程联动，更享文艺生活。那跟大家说啊，4月份的从4月7号开始，每一个周六的下午3点都会有一场主持人的演出 哦， 欢迎大家买票去看。 厉害了，我们台里一共有6位主持人，这其中呢， 哎，其他主持人都不重要 啊，对 啊，对， 都是陪衬， 哎， 都是端茶倒水， 对，就一位特别重要，佳佳， 因为你需要跟佳佳有互动，对不对？ 要抱他，要扛他，要背他。 我怎么想起了我们家老家呀，高老庄啊？ 家家 你那戏就是高老庄啊？ 家家多重？ 家家多重？ 嗯， 天哪，你这个问题太私密了吗？我怎么能知道呢？ 跳， 反正 我背完了以后，我应该会知道的。 我告诉你，老话说得好，好女不过百。 哦，就是、那他应该 100斤是不能过的。 不算个， 哎，开玩笑了啊， 开玩笑，开玩笑。那欢迎大家关注啊。同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出2张票啊，就送给一位。 好的， 2张票啊，昨天送给刘。那今天大家还可以依然和我们积极的互动， 互动的时候呢，您可以先说互动话题，然后再如果您要票的话，就加上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就知道了。 是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吧。 说什么呢？ 今天互动话题啊，咱们说一说工作啊。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说到，其实每个人的工作啊，就是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就是或多或少的满足感或成就感， 当然 或者是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就在那一个小瞬间，或者是会让你觉得啊特别有成就感。 就比如说，但我虽然不懂哈，但是我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叫数据员还是码农，就设计程序的那些 设计员， 他们设计出了一个什么什么程序 程序啊， 一个方程式啊，类似的时候，然后把整个的一个环节就疏通了以后，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对不对？ 比如说他们那个做那种手机系统的 啊， 对吧？人设计了一个新功能，然后上市以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用，那肯定他这个成就感就来了。 对呀、啊，你像我们做主持人的、做了一期节目，比如今天这期直播节目一个半小时， 哎， 一百多万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 我说上万人在互动， 哇，那多有成就感呀、啊！上万人才百万分之一，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咱们也得上十万。 哎，我就看这一个半小时你怎么念啊？好吧，就是大家哎。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有哪些点哪些事儿让你特别有成就感。 对，我举个我的例子吧、我这个例子啊就是有点自恋。 好，我们不举了。 就有的时候啊，就偶尔比如说给小说联播啊或者是评书联播录一些简要或者是介绍的时候、我当在大机房非常开阔的空间去录的时候、我当耳放当中播出了我的声音、回放到我的耳朵里，我听到了我的人声的时候，过了电的人声的时候，我当时就陶醉了。我说这是谁？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刚才高磊这段话短短能有四五句话，里边有七八个我，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极其自恋， 哎， 我当时特别有成就感， 哎， 愉悦感 啊，对， 快点。 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有的时候，比如说，哎，给我们反馈来一些信息， 是， 或者是我们做的，比如说我觉得我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带着听众去参加单身旅行 啊，对，草原上是吧？ 就真成了一对，人家最后还结婚了的时候， 你还去当证婚人的时候， 我其实为什么答应去做证婚人，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给人带来幸福的事情。 那当然了。 然后呢、而且跟这一对人也特别的好。 是。 所以去了以后参加了那个婚礼，就站在那个人家婚礼舞台上。啊妈呀，我有一种做家长的感觉。来， 那才叫有成就感呐。 鹏啊，赶紧过来，快快快。 该请吃饭了是吧、 对对对。 你们俩结婚满月了吧？ 哎，他俩真是。 啊， 差不多了吧。 是吧？有一个月了， 孩子满月了， 刚结婚啊， 刚结婚啊， 好，赶紧来介绍一下怎么来参与互动，怎么来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十万人等着呢，帅， 对对对。您可以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怎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然后点击进去，在那里边搜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说说您工作当中哪些瞬间哪些事儿让您特别有成就感或者是特别满足。 对，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好， 昨夜零时十五分正式迎来春分，春色惹人醉，杨柳万千条。 还有天津成立煎饼果子协会，将制定行业标准。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睡眠日，调查显示三类人的睡眠质量是最差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好，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节气，日月阴阳两今天，玄鸟不辞桃花寒。雷哥，什么意思？ 就是说春天来得好啊，美呀、 啊，解释的棒啊， 幸福啊。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3月21号的0时15分，迎来农历24节气当中的春分。此时节呢，阳光明媚，春意浓浓，万物竞生，正是春色惹人醉，杨柳万千条的大好时节。 嘿， 有关天文专家介绍说了，在每年阳历3月21号左右，太阳到达黄经零度是春分。那这个春分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一天时间昼夜平分 哦， 哎， 就是相等的， 相等的， 白天黑夜一样长， 一样长，12个12小时。 这我、 哦、第二个，对你来说是不是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意义 啊？没有意义。第二个是古时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 哦， 春分正好在春季的3个月之中平分了春季 啊。 啊，所以叫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 嘿，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这美景、啊、是吧。 春分时节，我国平均气温稳定在10摄氏度，达到气象意义上的春天。此时节呢，很多地方是莺飞草长，桃红李白，春和景明，正是千花百卉争明媚的郊外踏春时节。当然随着气温回升，农业生产也进入到了春季的繁忙时节。 没错没错。当然了，说到的可能刚才提到这些美景啊，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南方啊居多，现在咱们北京你要看花啊还毕竟少。 哎，玉兰已经开了， 好像是比如说路边的迎春花、个别地方比较暖和的城里的玉兰、 对， 含苞待放了。但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梨花啊、桃花啊，再等等，得到3月底4月初的时候，是吧？ 对。 来，哎，到了4月初的时候，又到了我们的清明小长假了。清明节将至，为了方便市民出行祭扫，通州区交通局在现有途经通惠陵园线路通19路的基础上，于3月31号、4月1号以及4月5号到8号期间，新开通一条临时的微循环线路，并且调整延长通45路运营线路至通惠陵园。那么其中呢，新开通的一条临时的微循环线路并配有5辆车。那么起始站呢是地铁6号线的鹿城站，终点站是通惠陵园，运营时间是早上起来7点到下午1点。那么通19路呢共配车17辆，起始站是京通联合考试场，终点站是大方居，发车时间是早5点25分，晚7点45分，发车间隔是12到15分钟。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央美院2018年艺考已经进入到了阅卷阶段。那么我们了解到，中国化学院首先增加了叫现场作诗的环节。 哦，现场作诗， 哎呀，这个厉害了 啊！ 今年中国化学院考试书法创作一改往年啊，是以书写古诗为内容，而改成了什么呢？叫做自作诗为命题。 呵， 哎呀，该校相关负责人就说了，自作诗可以检验应试考生对于古体诗的这个格律啊、韵脚、立意的基本认识和国学修养。书写方式你可以立可以楷啊，从中可以检验应试考生对于传统书法的学习以及书写能力。诗书是中国画的基本要素，而且不可分割。 没错， 中国化学院本科招生准备吸纳有国学修养，在诗书画方面都全面发展的学生。此次改革一改考生对于古人诗词的临摹，而是依靠平时的积累，创作出自己想要抒发的感情，画心中所想，写心中所想。你看这个改变，这个难了， 太难了。 这个磊磊，咱们就现在马上考你啊！ 啊，你要考我？ 以春天为题，写首诗。 春泥芬芳，入土 为安。 哎， 你这个，我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接到这儿？ 这是你接的吧？哎，我再考你一个，我再考你一个。 啊， 这古代啊，对于这个中国的文人啊，它是有严格标准的。刚才你说了3个条件， 嗯， 诗、书、画， 嗯， 还有一个标准是必须达到的标准，才能算 这个呀。琴棋呀、啊？ 不对， 嗯， 诗、书、画、琴棋呀、啊？ 是诗、书、 画， 画 还有一个 得能喝。要喝 那我还能吃了我。 是李白醉酒诗百篇嘛？ 我还能吃了我。 诗、书、画。 来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 啊， 10万多听众， 你这一问，好了，都不说别的了， 不说别的了，那别问了， 那别问了。诗书， 我告诉大家吧，诗书画 射 印， 印章的印， 哦，刻印。 所有的画家和这个书法家，他必须要自己篆刻，刻完了印章要盖上面，证明你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古代文化人。 哦， 我简称就是古代文化人吧。 好好好， 啊，就这么意思。 哦，就是古文人， 古文人。 好， 啊， 接下来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 啊。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拒绝高风险食品。目前的北京市教委下发的通知，要求做好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并且对在校的师生用餐安全做出了详细规定，要求学校将对食品安全、健康饮食纳入教育教学的内容，普及相关的科学常识，有效提升师生食品安全的意识和防范能力。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工作当中都有哪些成就感呢？ 既然说到了春，当然得有花，闻闻花香吧。 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酒香，我的爱。 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平安猫的朋友，他说了，我是一个超声科医生。 哦，哎呀，啊，厉害了。 每当患者检查结束，从诊床上起来跟我说，哎呀，大夫您检查的真仔细，谢谢您大夫，我就成就感爆棚， 是吧？ 立刻觉得自己伟岸了。 嗯， 你说快点念，我快到单位了啊，完了我就听不到了。 念完了，念完了啊。 哎，真是， 啊， 哎，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您的这个仔细认真 啊， 给患者带来的也是一种安心。 那当然了， 对对对， 对吧？ 对，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啊，觉得这个医生特别仔细认真的在给你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哎，暖暖的，因为每个人生病了本来心情就不好。 是， 再谢谢谢谢您啊！ 还有就是怀孕的时候 啊， 就想抄男孩女孩问问大夫的时候，人大夫就不告诉你，人就保 你。 你 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我就看他眼神儿，你知道，我就能猜出来是姑娘是小的。我 你在这，大夫，男的女的？然后大夫啪把眼闭上了，免得你看我眼神儿， 啊，出去，我不干，不看你我。 来 看看冰冰说啊，我在一个博物馆里上班，每次和孩子们一起做互动体验项目的时候，当孩子们手里拿着他们自己个儿制作的纸扇线装书，开心的跑到我的身边来问我，哎，老师老师，哎，你看我做的扇子漂亮吗？ 嗯， 你看我的线装书做的好吗？当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看着他们美丽的笑脸，我的心里就感觉哇，非常的有成就感呀。真的是哈， 嗯， 看到孩子们能够自己动手自食其力创造出一些东西来，那是最好的时刻了。 哎，看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 啊， 西爱说了，终于懂到这种话题了， 我的天哪， 我觉得这都特别适合我。 你说说， 我是社区的妇保科医生。 你看我刚才说什么来了，你也是做 B 超的？不是 说对，给孕妇建档和给满月的宝宝体检。 哎呦，这很重要。 我怀孕的39周的时候还在工作，来体检的家长关心我，问我您还不休息呀？ 对呀， 心里好暖。休完产假回来，有些家长带孩子来体检，又认出我，问我说：“哟，大夫，您都生了呀？啊，公子还是千金呐？”哎，然后呢，还跟别的家长说是我给他们孩子做的满月体检。每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有成就感。 哎， 一个个小生命就是在他怀抱里去成长的，然后做检查的，然后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多么的厉害啊！ 太棒了啊！各位，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互动，您跟我们来发发微信啊，聊一聊的话题是您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啊， 您的工作会给您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成就感？ 是 哪个瞬间你会觉得啊特别满足啊，值了这个干这个，对不对？ 我刚才说那个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事儿来，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真的是啊，就刚出生，我都不敢抱那么点儿，我就怕碰着磕着。 哎呀， 人家护士第一开始咚一下就叮起来了，我心说你轻点行不行？ 一看 就是没经验，你知道不敢碰。 第一次当爸， 对，心里紧张啊。 哎，好，接下来时间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着。那么咱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 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呀，乐死我了！ 你怎么了？ 忍不住要读一条、啊。 好， 就有一位叫安远的朋友说：“平安猫你好，我老婆也是超声科医生，她说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把排队的病号都看完的时候，最有成就感。” 对，真的是一天，咱们中国的医生一天要看100多号人呐。 那这100多号，你知道我前两，因为这最近这段一直在医院里打转转 啊， 就是那个医院里那比较。就你一进去就感觉到是到了那种大集市，你知道吗？ 全是人。 我排号就排到140多号， 我的天呀！ 对，多少人？ 所以工作量相当大， 非常大。 对，向医生和护士，我们的医护人员致敬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热点的消息。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吃的方面。 嗯、啊，这我感兴趣。 哎，这个近日呢，天津市餐饮协会成立。这个天津市餐饮行业协会成立了煎饼果子分会的消息引发了不少人的关心。哎，你我一说这个煎饼果子协会你就你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煎饼果子？ 没有啊，我就是想吃、啊、我好久没吃了，是不是？尤其是加两层薄脆加7个鸡蛋那种的。 哎，我告诉你，一听你这个就不正宗了，知道吗？ 不正宗。 哎，因为人家煎饼果子协会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 啊、 他们将制定团体标准，让更多的从业者有标可依，按标作业。针对行业现状的该负责人表示，市面上不少加了火腿、辽参的五花八门配料的煎饼果子并不正宗啊。其实呢，我觉得成立协会啊，这个正常的管理卫生啊，制定标准啊，这个挺好的。 对。 但是如果你千篇一律做出来都一个味儿，这也不行吧？ 但是你知道吗？就正好说的煎饼果子，我上周周末的时候还真看了一个小视频， 啊、 就有一姑娘，她是一个网红的主播， 嗯、 她就去吃。他每一次的视频的内容就是吃，然后他那一期的主题就是吃煎饼果子，而且是京城的一个网红店，那个煎饼果子里就是搁什么鲍鱼呀、 啊、 搁什么人参呐、啊、搁乱七八糟的，反正特别贵，最贵的好像一个煎饼果子100多块钱一套。100多块钱一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姑娘还特别能吃、 嗯、 就那么大个儿的煎饼果子、嗯、就是我脸这么大的、 哎、 啊，一个煎饼果子她吃了10套。 哦， 真的不夸张， 你脸这么大， 我看20多分钟，他一直在吃，就真的是在吃，我一直在看，我也是醉了，我能看他吃了10套，而且他还说半饱， 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人家就靠这个挣钱啊， 他怎么那么能吃啊？ 这也是拼了，我跟你说，是高磊脸那么大了，我通州区那么大，我天，然后，哎，当然在这个、哎、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吃的消息啊，就是、 哦、 现在春天渐渐的春风渐暖啊，市民的餐桌上也是呈现了一派春色 哦， 比如说水芹、荠菜、香椿这些这个特色春菜都被摆在了菜市场最显眼的位置。 是、啊， 但是有些菜价格不便宜。 嗯嗯， 香椿的价格你知道是多少吗？ 多少钱呀、啊？ 我看看啊，这是在松榆里菜市场、 啊， 有一位赵女士，哇，看到一捆香椿啊，觉得哇太嫩了，来多少钱一斤？55 啊， 55一斤， 55一斤呐、 啊。哦，说 价格太高了吧，太贵了吧？ 哎，但是说人家也说了 啊，这个吃个新鲜嘛， 哦、 对吧、 哦？ 吃个新鲜、 哦， 吃个口味，尝尝鲜。 对对对，确实现在种的少了， 对、 物以稀为贵嘛。 对，除了香椿、荠菜，还有这个作为市民看家菜的韭菜，春韭菜也是很受欢迎、哦。跟冬天的韭菜相比，春天的这个韭菜更细更嫩，韭菜被称为春季第一菜，春天的第一剪春韭啊，奇鲜无比。目前春韭菜的售价基本在2到3块美金之间啊。 什么什么？ 然后 美金？ 美就 哦 美金、哦、啊，对，美金2到3块钱。哎呀， 我一想这美金还得乘以6.4，你说 我们这韭菜是有可能出国啊，就是出口。对，所以呢，这个它销量很走高。 对对对，韭菜好啊，你知道冬天那个韭菜都是臭韭菜，你知道吃完了以后， 哎 啊。春天好啊，春天香，而且春天是阳气生发的时候。 我再问你一个，考你一个， 你又考我呀？ 哎， 妈呀！ 你说你知道哪个国家 啊？ 他们拿韭菜当绿化带， 那不得味儿死呀！ 有一个国家，我前两天刚看一条新闻，有一个国家是用韭菜当绿化带， 但是韭菜也很矮啊，它长不高啊，绿化带还不得1米来高啊？ 不是绿化带，就是那绿化当草坪。 当 草地 哦，平 绿化带的草地 啊，不知道，这太难了， 知道吗？ 200多个国家的全世界， 一会儿我给你广告，那个一会儿我 给我们介绍一下，广而告之一下，好吧？ 还有一条消息， 还有一条， 这条消息我觉得读完了就可以读我们一位听众的微信了。 好，我们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我国将于2019年六月前后实施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的首飞任务。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由航天科技集团抓总研制，以长征五号机翼束为基础，专门用来执行载人空间站的发射任务，于近期的转入试样阶段。根据介绍，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呢，是我国目前正在研制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读到这条新闻，当我打开微信的时候，我内心我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为什么？ 什么？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就有这个项目的参与者。 真，我天哪，我都快哭了。 真的，真的，我觉得要不然我先别读他名字吧啊，我不知道可不合不合适。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说：“这个，我估计我这个经历别人都没有。我们单位承担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输工作。 哇， 最大的一段长34米，我还参加了运输护送。哦，这个还有一位。”还有一位， 两个人都是啊。 他说我在航天单位上班，每当阅兵的时候，看见电视上走过我们单位生产的产品，我就特别自豪，保家卫国，保卫人民， 让我们的航天技术、航天产品运载火箭飞得更高。 我要飞得更高。 蕾蕾啊 啊！ 我知道你的愿望很好，但是我想说，火箭吧 啊， 不要飞得更高，飞得刚刚好就行，也不要挣脱怀抱， 它就是飞到我们的预定的目的地， 哎 哎， 就听我们控制就好了 啊！对，进入轨道啊，绕着我们飞就可以了啊！ 来来来、 啊， 看看大家的经历啊，看看大家的工作。这个说的 JYC 说了，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我们看到您了啊！ 是是是， 他也是一位航天工作者 啊。怎么今天这么多呀？真的是， 妈呀，他说每次在院里看见给外宾展出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设备，大国的自信源于力量，他就自豪无比。 我天哪，今天好多可能潜水的听众朋友全冒出来了，而且全都是在一些 高精尖行业啊， 重要的一些 岗位 上工作着，奉献着，努力 着。我们向您膜拜，你知道吗？膜拜，膜拜，真的膜拜。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没事啊，您工作不忙的时候多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哎、 好不好啊？ 跟我们聊一聊， 谢谢，谢谢， 都说一说，都说一说。 好好好 啊，这个、啊、甭管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啊，这个工作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点让您特别有成就感。 你看我一说这100多万听众。里边各行各业的是不是 都来了， 神通广大全来了。好，接下来时间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想唤醒灵感，何不点燃新的想象，让人生丰富多彩的秘诀是拥有更多开始。德系紧凑型多功能 SUV 科洛克现已震撼上市，装备智能疲劳提醒，守护你每次出发的旅途，更有可扩展超大后备箱，满载你每次出发的决心。旗舰更配备智能多路况 LED 大灯，点亮你每次新的征程。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重新去出发。Skoda。 买品牌电器，享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的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保持着互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聊的话题，说一说在你的工作当中哪些小事或者哪些瞬间 啊， 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是 特别有满足感，对不对？ 诶， 然后今天早上，哇，这一好家伙，好多各行各业都来了， 全有啊。 对，一下子大家都说一说，因为确实是我们对于每个行业隔行如隔山， 嗯， 对吧？ 嗯， 对其他行业也不太了解，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哪些瞬间让您觉得特别好？ 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从另外一个侧面来介绍一下各行各业的不容易。 对对对，来看一下啊，像那个孙小美 Question， 然后还有好多的新朋友都问我们在哪互动，您只要添加，跟大家说一下，打开微信，在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点开公众号进去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添加上了，然后您就直接在里边就跟朋友聊天似的，你就发文字，我们就能看到了。 对啊， 您甭管他给你们回复什么，因为这个微信有的时候出毛病，老说您没发送成功，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都有都有，您放心好了啊。 哎，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因为冰冰发来这样一条微信， 说 什么呀，我啊是在一个博物馆里上班的， 嗯嗯， 每次和哎，我好像这个你读过了是吧？ 哦，对 对对对对对 对 对，读过了，读过了。我看 来看看这条吧， 嗯 啊，这个张明法就说：“您好，我是星洲自闭症人士康复中心的张明法老师。 哦， 当看到孩子的进步的时候，能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帮助每个自闭症儿童家庭树立信心。”让我们的自闭症儿童能够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嗯，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哦， 好伟大，就是他们通过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双手，他们的爱心， 嗯， 让这个自闭症儿童，让整个家庭，哎， 做这种工作一定那不光得有那个叫什么，就是专业知识， 对， 还是得还要有耐心， 对 对，因为 重新树立信心，整个救了一个家庭啊， 对，这个确实 是， 对， 这是功德呀，嗯， 对。再来看一下，Larina 就说了 ，Larina 那。好，你牛，你十二级，你强啊！说我们的工作是农村清洁能源改造 哦， 通过两年的大力改造，实现了我们区县的平原地区无煤化 哦。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冬季北京的蓝天特别多呀？ 对呀， 那这也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哎呦，厉害厉害了厉害了！ 我哎呀， 真的是以小见大。真的是，就是他们无煤化，然后呢，这是一个小的地方， 嗯， 但是建大，整个咱们北京以及周边的环境变得如此之好。 哎，你们以后 是不是 咱们所有农村都这样的话，那你想想是不是？ 哎呦， 蓝 天， 天 更蓝了， 对 啊， 哎呀，好，青山绿水。 咱们以后直播都改草，就是，哎，你还刚才没说呢， 做什么？ 那韭菜到底是哪个国家当绿化带啊？ 你脑子从哪都能想。哎，你这个一下子转了好多，我主要我查一查，好像是， 哎，那我先念一条啊， 好， 这个伟就说了，我呢是一名社区的按摩大夫，每次呢给患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按摩，通过我的双手给他们缓解病痛，我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 哦。 哎，我特别能体会就是伟的这种感受。每当我在家给我们家里人按摩，比如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我给他们按摩颈肩的时候，就听着他们龇牙咧嘴的，哎。哎，就疼的时候， 哎， 又钻心的疼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成就感，哎，我觉得我按对地儿了。 哎，我觉得是这样哈，哦，你觉得他疼的龇牙咧嘴，你觉得按对？ 对呀， 生了这么个不孝啊！ 哎，是不是学问一个 不带上手的啊？ 是不是一个学问？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吧，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恐怖啊！ 哎， 千万别瞎按 啊！不能瞎按， 真的，万一你说是吧？哦，你万一你按的不是对的穴位，爸妈在那叫的都了不起了，你还在那心里想呀，我按对了。哎，生这么孩子真是愁死了。好像是啊，这个国家是哥斯达黎加 哦，哥斯达黎加。 对对对对对，啊，他们就是用绿化草坪，是用韭菜。 我的天呀， 哎， 厉害了！反正饿了抓一把现场就能吃，是吧？ 生吃啊！ 哎呦，生吃韭菜，我告诉你， 阳气也多缺。来看看啊，紫苏说了，刚才正吃饭，高磊的一个英文差点喷出来，是吧？ 特别伦敦音是吧？ 啊，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朱珍辉，哎，他说了吧？ 啊， 你说过朱珍辉的吗？ 没有， 他说他是天天从武清区，武清往北京送韭菜的， 没 一天大概15吨左右。 哎呦呦， 你们知道韭菜上什么肥料最好吃吗？这个大家都知道，有机肥。有机肥， 我不想知道，我就想知道韭菜多少钱一斤，哎、便宜。 有机肥，哎， 来看看这个哈， 嗯， A 加说了，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 嗯， 但是我是从电话上听， 哦， 他说我生活在东京，日本东京。嗯，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就想告诉你们，今天东京下去，铁杆粉丝啊，在东京天天用电话听。哦，听我们的节目。 哎呀哎呀，亲人你还是回来吧。 我今天都哭了好几起了，我 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啊。这个还有，哎，那个有很多新朋友 啊像什么饶边鱼， 饶 翱翔的鱼， A 加 啊， 无笛子的笛啊，那就 无笛， 我们都看见您了啊。 笛子独奏是吗？ 那就张立博还说了，刚才大帅你说韭菜当草坪都已经弱爆了 哟， 我亲身经历，我们当地新建了这个县里最大的一个公园啊， 怎么着？ 然后因为这个叫吧，在里边撒了很多小麦种子，然后呢，小麦种子长下来以后就看上去绿油油的。 哦， 这个 也可以啊。 对，来， 到收获季节咱收获了，还能小麦有吃的呢，是不是？ 行， 一举多得， 特别棒啊！哈， 刘文杰说了啊，不对，刘杰文说了， 嗯， 哦，不对， 他到底是什么？ 赵赵，我刚才看的是赵赵，我看串行了。我是一枚小学体育老师，每当看到孩子们跑得更快了，跳得更远了，能够站在各种比赛场地参与比赛了，无论成绩怎么样都可以勇敢地展示自己了，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无比骄傲。 哦， 是吧？ 对对 对，这个当老师的成就感，就是看到那些孩子们成长，包括以后回来再看你，或者有的时候甚至叫你一声老师。 是 因为我也是，就是咱们台组织了一些进校园的一些 活动， 我去教过几次课， 哦， 然后就看到孩子们那种看着你的眼神，然后下了课以后出去上个厕所， 就是， 他们 渴求知识的那种眼 神，没有，他们拦住你，老师好，哎呦，我当时心里那个憋得慌呀， 哎，老师厕所请这边走。 但是心里就是那种成就感啊，真的是特别棒。 嗯， 哎，好，接下来时间大家还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说一说这个叫你的工作当中有哪个瞬间或者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哎特别有成就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对，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嗯，好，先来说说北京国际长跑节吧，开始报名了。 哎呦呦呦， 作为这个北京一年一度的春季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拥有62年历史的北京国际长跑节一直以来备受广大跑步爱好者的喜爱。 嗯， 赛事主办方日前宣布，那么今年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将于4月15号鸣枪开跑。那么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路跑赛事，北京国际长跑节2016年整体升级为半程马拉松。那么去年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也被是评为了2017年中国田径协会的金牌赛事。那么主办方明确规定，本次赛事半程马拉松组别报名的时候需要上传近两年马拉松或者是半马或者是全马的完赛证明才可以报名。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日前表示，尽管争议不断，国际足联依然决定视频助理裁判技术，就是 VAR 将在今年夏天首次被应用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太好了。 哎，其实这个视频技术跟大家一些不懂球的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踢球的时候，他会当出现一些争议判罚或者是裁判觉得拿不准的时候，他可以请求说我要看回看录像啊，现场的视频 啊， 就跟网球的鹰眼和这个排球、羽毛球的鹰眼是一样的。 对，因为在往年的足球比赛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别冤的一些事儿， 假摔， 因为假摔，然后或者是因为人的眼睛毕竟是能力有限的，有些球他打进门了又弹出来了，然后就判没进，等等这种冤枉事儿，对吧？咱中国也吃过不少这样的亏， 是吧？ 对吧？就是对这个明明进了就判没进的等等的，那这些以后就会用视频裁判来进行这个判定。 嗯， 当然其实我那天看这个一个小纪录片，就是讲球王贝利，你知道贝利吗？ 我知道贝利啊，巴西人嘛。 啊，你看他虽然不懂球，但是他也知道贝利。啊、 巴西的对吧？ 对， 不是阿根廷的。 其实你看现在我们的足球比赛当中有换人制度。对吧？ 嗯， 就要可以换三个人。 对对对， 对吧？ 嗯， 有那种就是比如说红黄牌制度， 对，罚下。 其实跟贝利都有一定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当年在贝利在有好几场世界杯，他在两届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都遭遇了一些恶意犯规。 哦， 包括在贝利参加比赛的那些年代的时候，他是没有换人制度的，也就是说贝利当时被人脚踝都缠肿了。 他也不能够下场， 不能下场，只能带着伤继续在场上踢。 哇！ 所以也是因为经过了几次这样的事件以后，国际足联开始就是重新考虑说要不要就是要严惩那些场上的恶意犯规， 嗯嗯， 要考虑到球员的这个换人，所以也就是用那个当时一段话叫做足球告别蛮荒时代，进入到了一个文明期。 没错， 这样。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央视的体育节目当中啊，就播了一段新闻，就是假摔。我太憎恶这个假摔了， 我特别讨厌。 我看的就是因为他摄像头，因为现在都是高清的，太清楚了。慢放完了以后，他是先把对方的那个球员那哥们给撞倒了，人家倒了以后，根本没有身体接触，然后他把球已经就怎么这样就铲过来了吧，是叫这意思吧？不知道为什么他戏精上身，突然就来了一个四马八叉的这么一个摔跤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拍地上了。太可怕！但是当时裁判没有看见，直接判了对方这个犯规。但是当时摄影师给我们重现了这个。 对，这种确实 太可怕了。这个 当然，我们说还有一个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全新时代的项目，就是什么呢？电竞。 哦， 国际奥委会委员、前美国冰球运动员安吉拉鲁杰罗日前出席了第二届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全球总决赛。他表示说，国际奥委会正在讨论，考虑未来将电竞纳入奥运会。 哦，这个厉害了 哇！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举措啊，主要就是针对青年人，他们现在更多的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参与到奥运会当中来， 对， 包括举办青年奥运会等等诸多的这个举措吧。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电竞应该是算作智力奥运会当中吧，不是有专门的智力奥运会？ 那可不光智力啊， 不如智力， 体力、手速， 哦， 对不对？ 哦， 瞬间的反应能力， 哦， 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哦， 对对对， 好吧， 好， 当然就是别老坐着啊。好，那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 哎，说说您在工作过程当中最有成就感的那个瞬间。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有一位叫 JJX 就说了，我是一个会计。 嗯， 当可能账上会差一分两分钱的时候 啊， 我埋头苦干折腾半天，终于把它对上了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我厉害！ 大家可能会觉得一分两分钱找不到就找不到呗。 对，我妈也是会计，她就这么说。 你还能再卖一下阿姨吗？然后他说，人家就说了，但是不行，账就是账， 哦， 一分都不能差。 哎呦， 您看看人家阿姨早就退休了吧？ 对对对，九十年代就退了， 对，是吧？早退的吧？ 你怎么 知道为什么单位同意批准了？就说他终于要走了。 那时候我妈也不容易，又身兼着出纳， 又是会计，这其实是不对，但是他们人手不够，你知道吗？ 你看全是违规，我跟你说，来，你别说了， 我就不说哪单位 了，再说了啊， 我说说别人吧。吹笛子的芝麻 Lily， 他说了，昨天晚上和朋友聊天，说起我和你们的互动的时候，我就说有俩帅哥，一个帅一个高，说的是我是吧？然后早上他们会通过电波和我聊天，要不要这么的浪漫呀？高磊大帅，有这么多爱你们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在这个瞬间感到很有成就感呢？ 有， 谢谢你们， 谢谢 各行各业的朋友， 谢谢，真的是非常感谢啊！还有一位晨曦说了，我是一名保险营销员，服务过很多客户，理赔过的客户也不少。当客户拿着理赔款的时候，真觉得保险真的很重要啊！一个重大疾病花几十万，然后拿到理赔款之后，至少不会为看病发愁，生活质量不会下降。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哎呦， 哎，您这么就是当您。这个保险公司切切实实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保险啊，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的时候他还经历过一个不信任的过程， 是 对吧？ 对。 但越来越多像这样的公司能够真正的去解决人家客户的问题，真心的去为人理赔办理的时候，我相信保险行业也会越来越好。 没错，没错。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刘就说：“你们好，我老公呢是汽车修理工，当在修理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和难题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一破解，这个时候我真心的为他高兴。他就在车上，希望念一下，谢谢，祝福你老公以后遇到什么汽车的修理难题全能解决。哎，我们家那个蹭了一下， 哎，我这个车前面也 真的能，哎，有什么方法直接能不喷漆就给弄好了吗？ 哎，换辆车。 哎，他们说有那种笔可以画一画，然后就好了。 啊，就是我跟你说，有。咱楼下就有卖的，就是那种你去买那个碳素，然后 真的呀， 就买那个碳素笔，你拿着划划划，可管用了，你去试试啊！天哪，高磊真信了， 不是我们朋友说有那种什么笔可以一画就小的划痕就遮过去了， 碳素笔，来，还有一位叫山峰的朋友说，每次送儿子去上学，他在马来西亚上学， 哎呀呀呀， 每当看到他们还在使用纸币交易没有微信的时候，我自己哎，我就特有成就感。您是干什么的？做微信的吧？ 微信微这个团队的是吧？ 哎，有可能。 来看看这个南宫冰淇说，我是北京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入冬之前，我们将北京所有的村庄完成煤改气工程，为北京的蓝天做出了贡献。我们最骄傲的是，亚投行对亚洲的第一笔投资就给了中国北京的煤改气工程，我们也没有辜负政府部门对我们的期望。我骄傲，我是北京燃气人。 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摆动作了。 对， 是那种骄傲与自豪，两只手就向前冲的那种感觉。哎，真的，其实今年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北京的蓝天，就是 越来越多。 今年冬天啊，北京蓝天，你知道我口罩我都没用。买了两盒，去年买了两大盒，今年都冬天都没用上， 用不上。 对，所以有你们的功劳，谢谢你们， 谢谢，向你们致敬了。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在您的工作当中哪些瞬间让您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呢？ 哎，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马上关注一组资讯啊！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备受影迷期待的板块，今年的北京展映将在17天当中集中展映将近500部电影作品。那据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板块经过定向邀约和片方自主报名的方式精选了近500部作品，组成18个电影单元，将于4月6号开始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展映。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盛典。日前呢，在澳门的威尼斯人剧场举行了，香港演员古天乐凭借着《杀破狼》《贪狼》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收获了他从影以来的首个电影奖项。张艾嘉除收获了终身成就奖，还凭借《相亲相爱》获封了最佳女主角，成为当晚个人奖项方面的最大赢家。 还有就是关注一下，近日中央歌剧院公布了2018年演出季，其中即将于3月份开始的16场不同舞台艺术形式的演出周，更以其短时间高密度引人注目。那演出季的重点是将是现实题材原创歌剧《命运的诞生》。据中央歌剧院介绍说，2018演出季内容相当丰富，除了传统的歌剧音乐会，这个音乐会版的歌剧，还有交响音乐会、合唱音乐会、综合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啊。 感受完了歌剧艺术，我们再来听听交响音乐会。柴可夫斯基三大经典芭蕾交响音乐会将于本月24号北京音乐厅和观众朋友见面。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写出过无数部的传世作品，那么其中呢，《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是人们最熟悉和最受欢迎的作品。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的典雅优美，又具有丰富的交响性和情节性。 好，再来关注一下作为第三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的压轴剧目，有着台湾民谣之父美誉的音乐家胡德夫将于5月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音乐会。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些成就，这些朋友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来 啊， 赶紧跟你说一下 怎么了呀。 有很多听众 CC 和熊二都说了，高磊啊，你说的那个叫补漆笔， 你瞅瞅我说的有吧， 跟修正液一样。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因为我车最近也撞了。没有 你干嘛了？你别那么鲁莽。 就蹭了，你知道，一走神儿就给蹭了。 我也是蹭墙了。我 他说那个东西就跟修正液一样，说车里常备的一个叫补漆笔。 哦， 啊，你说我们这一坐是不是他今天销量蹭蹭上来啊？ 买一个倒是试试啊，谢谢提醒。 好，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啊。 来再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伟就说了，高磊大师，刚才听到你们读我发的信息就更有成就感了。不过呢，其实给人按摩手法正确啊，患者不会疼痛的， 你看 按摩还会特别的放松。 你看 说按摩呢有一个小口诀，我告诉大家是这么说哈，轻而不浮，重而不滞，垂肩坠肘悬腕。 反正我不懂， 反正我就是怎么使劲儿往死了。 所以你不要瞎按，真的不能胡按，你就给叔叔阿姨给按坏了啊。虽然像阿姨就在做会计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认真。然后来看一下，还有甘之琳、感恩之人以及袁啊，我们已经看到您的互动了。还有两位 at 啊，那个七月说了，哎呀，我刚才听到你们有人说是燃气人，我也是为我们的同行点赞，你看 点赞。 今天早上找到了很多同行吧？ 对，打 call， 有可能是一个公司的，你知道吗？ 刘杰文说了，我是做 IT 的，在我的工作当中最有成就感的瞬间还是第一次带新人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是被认可的，自己从菜鸟真正成长起来了，我也可以做师傅了。 哦、啊， 我带徒弟了， 哎呀， 多好啊！ 那个时候是 特骄傲，是吧？ 是特别骄傲 啊！我也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广播电台、我当时也是带徒弟的时候，哎呦，历史系的小姑娘过来，一个的，你做记者，你做主持人，就这么着了吧？ 哎，好 吧，走吧。 哎，我想知道他们后来都去了哪个，都没有再从事广播行业， 没有一个，就我一个。 对，因为他们确实是绝望了， 有这么个师傅， 对这个行业失望了，你知道吗？ 无奈， 这种人都能当上，哎。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 还有一些其他朋友跟我们天狼人说了，我呢是一名挖掘机司机啊，当我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一片片荒地在我的努力之下变成了高楼什么之类的，哎，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是啊， 对吧？ 有您的一份辛苦。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你好，黄工。 哎，你好，主持人。 嗯，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啊，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哎，好的，这个时段主要说一下咱们国内的天气情况。先来说说咱们北京，今明两天呢，北京呢会多云到阴的天气，山区啊主要是今天会有一些零星的掉点雨点，但是对出行呢基本上没什么影响。这两天啊风力也不大，能见度呢也比较好，预报今天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11度，明天呢可以上升到17度，应该说啊天气呢对出行啊出游啊还有户外活动是没有影响的，主要还是一早一晚呢这个气温比较低。听众朋友们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增减衣物。那么从全国来讲呢，未来这个两三天吧，主要这两天吧，咱们国家呢也没有明显的降水的，没有明显的降水。有降水的地方呢，主要集中在西南的云南、贵州还有四川，以及还有这个西藏的大部分地区。那么在华北的西部和北部呢，也有一些零星的这个雨雪天气。那么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在云南、贵州、四川是以降雨为主，而且呢大多数都是这个小到中雨，基本上都以小雨为主吧，局地会有一些中雨。那么西藏呢都是一些小雪或者是小的雨夹雪为主，这是降水的地方。那么另外在新疆的南部，主要是南疆盆地呢，这两天啊风沙会稍微明显一点。所以说这最近的几天吧，就是最近两三天去云南啊、贵州啊、四川还有西藏游玩的朋友，还有新疆去游玩的朋友啊，要注意避开这些不利的天气。那么在我国的中东部，这个也就是刚才这个说的其他类的一些大部分地区呢，目前来看啊天气都是不错的，应该说适宜出游啊，适宜出行还有户外活动的，对这个游玩是没什么大的影响。那么具体来说呢，像这个主要像在我们像三亚，天气呢应该是比较好的。像今天啊，这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能达到28度，应该比北京暖和多了。那么九寨沟呢，今天是一个阵雨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17度。云南的大理呢，今天是晴天，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23度，应该说都是适宜旅游的。那么还有张家界，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18度。那么离北京近一点的，主要你看像青岛，今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目前来看只有9度，应该说稍微冷一点，这个应该稍微差一点。天气情况吧，基本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元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五环受远通桥事故影响，化工桥南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而且呢后车的队尾是仍在延长当中。另外，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以东东向西受事故影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远通桥。京新高速建亭桥北发生了一起事故，进京方向短暂排队。另外，北四环受中关村桥事故影响，东向西方向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四元桥。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您的工作当中哪些瞬间让您特别的有成就感和满足感。白宇化为仙就说了，说跟你们说我的这个职业，不知道你们大家听过有没有，叫劳动监察员。 哦，劳动监察员 没听过吧？ 就是我劳动好不好，他得看着我 啊。是不是啊？他是主要负责对于企业劳动用工情况进行检查。 哦， 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 那我得找他。 哎，就是，哎， 就我没什么事儿啊，我就跟你聊聊天 啊。没错，看来对我们单位有 没 说不满呢。 没有， 啊， 满意思了。 虽然有的时候会加班加点，甚至通宵工作，啊，但是每当为投诉人解决问题，劳动者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的时候，我就成就感爆棚了。 嗯， 而且他还想要去要我们的票去看演出。哎，我觉得我替所有的劳动者们，我送您一份票， 好吧？两张， 真不行， 您带着自己的爱人去看看。 对对对，啊，我希望您这个以后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去维护他们的权益。 对， 好吧？ 嗯， 好， 加油， 这个加油加油啊！ 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位劳动者甘之林，他说了，我是啊一名大学的青年教师。我一瞅照片，嘿，真是好年轻啊，估计是刚毕业，工作不满2年。你看看， 哎，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第一学期上完课，学生给我的评价，在全院100多名教师当中的排名名列第3。 哎呦， 他可是工作干 2年， 不到2年呀， 前途无量，校长将来是你的， 信心。 哎，有可能信心得到了极大提升，更有期许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 你看我刚才跟人家比境界就低了好多， 是 人家想的是教书育人， 你当你想的就是当校长。 来看看啊，还有那个 at 也说了，我也是一名小学教师， 是吧？ 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每年新的一年级小朋友加入少先队的时候 啊， 给他们主持入队仪式，看着他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然后我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我就特别有成就感。看看我头像，看看我头像，还记得怎么敬少先队员礼吗？哎呦，这个还 记得呀，就是 不是不是，你那是敬礼， 敬礼。 少先队员礼应该是举过头顶， 举过头顶。哦，对对对， 对那个吧， 啊，举过头顶。 哎，然后呢，就跟个彩虹桥似的 啊，彩虹桥没有那么大的弧度吧？当时 对对对 对, 对、 啊，差不多差不多 感觉 啊。 哎呀，其实你这一下子说起来，其实当年能加入少先队员，那是 一种荣誉、啊， 一种荣誉 啊。 就是每次投票谁加入谁不加入的时候，那小心脏也蹦蹦的。 对呀、啊，从二年级开始、嗯，哎呀，就别让大家回忆了。原就说了，工作当中的幸福瞬间就是，几年之后，原来康复的小病人回来再看我的时候，呀、看见他们都长大了，而且美美的，太幸福了。他应该是一位医护工作人员，可能是在儿童医院工作，因为经他手治疗都是小朋友，辛苦、小朋友治病更不容易呀，操的心更多呀，你说是不是？ 嗯、 是吧？叽叽喳喳的、啊， 对对对，就是小孩。这个说起来，说我姐家的孩子啊，前两天他牙疼 啊， 他牙疼，然后到了医院以后，医生说可能得钻个孔，要了命了，这孩子，我跟你说啊，谁不能给我钻孔？然后呢，这个结果就因为得打麻药，但发现医生就说你这孩子这个样是没法打麻药的， 嗯嗯 就那个牙上， 嗯嗯 他这好一闭嘴，那针就扎， 哎呦呦呦，那太危险了， 要不然你去做个全麻。然后来医生就说、啊、那个去了另外一个医院，医生说那可不能做全麻， 不能随随便便做这个。 对，因为全麻影响他智力啊。 是， 那我姐说 小 那怎么办呀、 啊、 医生说你这样吧，你找四个男青年来说我们隔壁经常做这种手术，给小孩弄牙弄什么的， 都有经验， 就一个个嚎嚎的叫，摁住了没办法，有时候他 腿，然后还 是 脑，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可取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要不真生摁住？ 就对，有没有比如说那个，就是 我觉得可能得进行 注意力呀、啊， 心理干预。我觉得， 哎，我觉得心理师可以让他，让他那个， 我觉得这个也不大行， 助眠或者怎么着的。 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继续互动交流。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 旅游行政许可办法将正式实施了。国家旅游局日前公布了旅游行政许可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呢是对国家旅游局行政许可实施暂行办法的修订，将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根据了解，办法修订内容呢主要包括适用主体和规章名称、旅行行政许可的实施、旅游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等等。那么另外呢，有记者了解到，办法的适用主体调整为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规章名称相应的由国家旅游局行政许可实施暂行办法修改为旅游行政许可办法。 那这个办法还对旅游行政许可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啊。再来关注一下杭州到北京复兴号四月开跑，票价不变，时程缩短。 对呀， 首开晚间班次，目前车票网上已经开售了。那这个票价暂时不变啊 ，WiFi 全覆盖， 哇、哦，厉害厉害， 座椅间距更大，坐着更新的这个复兴号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是风 京池电车从杭州东站到北京南站，各位多长时间？最快只需4小时23分钟、 天哪， 这个令人振奋的事儿，下个月就能实现。 对，也太厉害了。我们具体了解一下，4月10号起呢，全国铁路将进行列车运行图的调整。那么这次调图呢，最大的亮点就是京沪高铁350公里级别的复兴号高铁由现有的7对增加到15对。那么其中杭州东至北京南啊，启用了3对复兴号高铁，复兴号将杭京时空距离压缩了半小时。那么从4月10号起，杭州东至北京南的 G19 G20 G31 G32 G39 G40 这3对高铁列车使用复兴号动车组，按最高时速350公里运行，票价暂时不变。目前呢，3对杭州至北京的复兴号高铁车票已经是在互联网上正式开售了，2等座票价依旧是538元哈，1等座是907元。刚才差点只念了个零头， 少的你来补啊，人家到时候去买票。不对，北京文艺广播说了， 高磊说了50多块钱， 53块钱。哎呀，好，其实你看啊，真的是，我刚才在你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 啊， 乾隆下江南 啊， 是吧？那得多少日子，费多少人啊？ 几个月的时间吧，得。 你看现在4个小时到， 唰一下， 好家伙啊！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啊，到港澳台买、有了纠纷，到底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很多内地游客呢到港澳台地区旅游的时候，少不了要购物，但是近年来呢，发生了一些消费权益受到损害的事件，而游客因为旅程时间有限，又不熟悉一些法律法规，维权相对不容易。那么究竟游客在这些地区有哪些维权的途径呢？ 说一说啊，香港消费会消委会及时处理游客投诉，您记住了，电话就是852-2929-42，852-2929-42啊，这个是香港的。那澳门呢，游客回到内地也可以维权， 这好， 游客在澳门可以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消费者委员会来维权。然后呢，澳门消委会一般以仲裁方式来处理投诉。值得内地游客关注的是，澳门消委会呢已经与内地多个省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了跨区域的处理机制。在澳门购买的商品如果出现了问题，游客回到原居住地仍然可以提出申诉。 是的，是的，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去正确对待这些方式方法哈，找到正确的途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了。不过在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之前，我想让帅先给我们来念一条特别让我们感动也震撼人心的内容。 哦， 好吧， 哪一条？我看看。 鲍 勃兰说了，说我老公是做装甲车试制的， 厉害了， 和前面两位航天工作的朋友一样，每次阅兵看到他们参与制作的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驶过，他总会无比自豪地跟我们娘俩介绍这儿，介绍那儿。 是， 虽然说我们娘俩听不懂，但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他特别的伟岸。我自己是一名 HR， 每年申报职称结果公布，从我手里申报的职工都得到晋升，工作中又进一步的时候，是我自己最自豪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您看，老公为大家，您在为小家。 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 一语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 有福的家。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和我们一起交流。鱼就说了，说我是一个广告定制淘宝店主，每当我看到一个不足10元的活，客户给了100多字的评论的时候，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动。 真的真的、真的。 他说，题外话，高磊大帅，每天听见你俩的声音是我最期待的、最没负担的开心。 因为我们俩胡说八道、是吧，不行了，我也眼光要湿润。 我也有点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对 读到这一条、 好感动好感动。 谢谢谢谢 谢谢啊，谢谢大家支持、当然也更感谢各行各业付出努力的人、总是好天气就说了，高帅好，我来自于国家预警发布中心，我们会把我国各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快速地发布出去，让大家早知道早防范。那么一条预警曾经让全村近200人半夜紧急撤离，躲避了泥石流，房子虽然没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伤亡。我经常去各种小学呢，给孩子们讲述各种的灾害来了该怎么防御，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在北京遇到了721暴雨的时候该怎么选择回家的路。每次望着教室那几百双渴求吃吃的眼睛，想要通过自己的传播可以对他们对他们的家庭有帮助，我很欣慰啊。 哎呀我的天哪，磊磊已经哽咽了，然后我也眼含泪水，不知道为什么。哎呀我们俩是来 200人的性命， 对 就这一条信息， 哎呀 不容易啊。 我们俩本来是来搞笑的，磊磊你不要控制一下，我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这个确实是，我确实刚才磊磊读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得到，有的时候我们从文字当中就能够感受得到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 对对对， 真的，哎呀我为了平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那个大亮说也把我读哭了，磊磊啊， 大家都是善良的，大家都是善良的、可爱的，对对对、 说 HTO 吧、说高磊大帅好，我昨儿就坐的这个 J40 去的湖州，当天一个来回、哎呀这个高铁真的是神速啊， 我天啊好快啊，4个小时是不是， 哎呀好，这个今天早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真的被大家给感动了， 就被他们的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的付出努力真诚所感动了。 那哎呀我们看看， 我再来说个带劲儿的吧。 好好好， 然后就是他写的这个名字我不认识，他说我有一姐从事重特大案件侦查15年的重案刑警、是一名还算资深的专案内勤，每次在指挥部听到前线的兄弟传回消息说到位了抓到了，指挥部里掌声雷动的时候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每一起重大案件背后都会有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为受害者追回公道，将嫌疑人绳之以法，我们一直在努力坚持着。太棒 了。哎呀这个确实是啊，那种啊，就是你像那种什么叫抓到了啊，叫他们绳之以法了， 对到位了到位了 对到位了到位了 啊确实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这个说点奇闻异事吧。好吧 好， 我们俩也平复一下心情。 好，哎呀所有的感情来好收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些新闻轶事。今天咱们跟大家聊的是工作，有的时候说工作当中认真是多么重要啊！这条新闻就可以告诉大家，说在平昌冬奥会开幕之前，挪威代表团的厨师团队收到了一份大礼包， 哇，什么 啊？15000只鸡蛋，但是告诉大家这是个乌龙， 怎么了？ 由于翻译错误。本地供应商多送了一个零， 我的天呀！那么据这个媒体报道啊，这个事件呢是由这个挪威代表团 厨师使用翻译软件翻译错误造成的，1500被错误的翻译成了15000。 哎呀， 那么这个错误导致韩国平昌的一家本地供应商向他们送了半个货车的鸡蛋。厨师约翰森在描述这些鸡蛋的时候，就是说真的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根本看不到终点，因为太多了。 说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挪威的厨师团队也希望能够将剩余的13500只鸡蛋归还。 对对对， 那是不可能的，你已经买了，大哥， 那就分给其他的代表团呗， 是吧？你要不现场在那摆个摊儿吧？所以工作认真， 对呀，一个零啊， 来看看大家的工作吧。 好， 我觉得今天有好多人发了好多的信息，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念，都跟大家说一说啊。好，有一位叫他叫我毛先生，他说我最骄傲的时候是经过自己培训的学生找到了高薪工作。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我最有成就感和自豪的时候。 对， 是，你再来看看， 我再来看看哈，这美丽人生说孩子拔牙可以是和他沟通，毕竟是他自己的事儿，对不对 啊？ 让牙医钻一下没事。 好好好， 您说的轻松。再来看看， 乌乌牙说了，高帅啊，一年没互动了。他说我是负责残疾人体育的，还记得里约那个穿制服的吧？每当我看到我们的运动员站在国际大赛的领奖台上，就觉得无比激动和自豪，为他们，为自己，为我们的国，还有看到他们因为体育身体功能得到恢复，也深深的感到工作的意义。 是啊，工作的重大重要性哈。安妮就说了，大帅高雷早上好，当我为各个部门处理完部门经理都认为是比较棘手的各种人事方面的问题之后，我就特有成就感，经常呢会有这种成就感，有点小嘚瑟，但是我内心并不膨胀。其实做人事工作特别难，你知道吗？就是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做人的这个人是最复杂的。 对啊， 对吧？袁说了，工作中的幸福瞬间就是几年后原来的小病人回来看我 啊， 长大了美美的， 幸福啊， 那就幸福了。那一定，你想小病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外甥拔牙 啊， 我相信永远不会去回去看那个牙医，你知道 心里 尤其那个要四个男的摁住他的。 过两天你告诉我们，你那个小侄子到底怎么着了？ 他生忍，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死都不去医院钻孔，我忍，他就真忍过去了。 这小伙子这脾气， 但是我说姐不行啊，他忍过去，他这个属于暂时压下去了，他的问题肯定还在啊。 他神经会坏死，更难受。 哟，那我得让他赶紧想个办法。 对对对，还是找四个青年吧。魏边娜就说了，我是做行政的，每一次公司有资质申请的时候，一堆一堆的文件呀，改来改去的，但最后成功拿到那些个资质认证的时候，好有成就感呐。 对，其实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的信息，然后看到了每个人在每个人的这个行业当中所做出的那些贡献， 是， 其实也让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说的，他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的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大踏步的走在世界强列。他说我相信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其实就像今天所有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一样， 是 他们为我们北京的蓝天，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安全 幸福， 为了燃气， 是 为了航天， 为了出行，为了我们身边的小病人们， 对，都在做着自己所力所能及的努力和工作，我们向所有的劳动人民致敬， 你们辛苦了，让我们继续奋斗，继续努力，为我们的美好生活而继续前进吧。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想唤醒灵感，何不点燃新的想象，让人生丰富多彩的秘诀是拥有更多开始。德系紧凑型多功能 SUV 科洛克现已震撼上市，装备智能疲劳提醒，守护你每次出发的旅途，更有可扩展超大后备箱，满载你每次出发的决心。